我们平安，我们再次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全能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们这个星期每一天都顾念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数算我们的头发，顾念我们真是大大小小的需求。尤其感谢主，你在复活的清晨聚集你的众百姓来到主你的面前，用你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求主你在接下来的时间真是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灵面前能够完全的降服，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在教会里面分享神的话语，至少是我做神学生最后一次。可能是出于这样特殊的一个原因，我们的牧师非常的开恩，让我能够按照教会的读经计划来选择今天的分享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就跳到了约翰福音，跳过了整卷的旧约经文。也可能是牧师他经过我自己重生的经历，觉得这段经历能够对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有鼓励的效果，可能就特别来让我做这段的分享。那在即将走完在我们教会的这段路程的时候，然而让我会想到刚刚开始来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情景。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晨，也像今天这样非常灿烂的一个早晨。聚会完了以后，我就被牧师和师母邀请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牧师师母寒暄了两三句以后，就直奔主题，就问到我的重生经历。那我想，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在和基督徒的接触有足够的时间，可能都听说过重生这个单词。或许他们不会用重生这样一个具体的名词，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认识耶稣的，你怎么得救的，或者是你怎么信主的。那一般这个问题会在你每次去到新的团契或者去到新的教会的时候会差不多是第一时间被问及，很少会有人来问你，你一个星期读经多少次，你一个星期怎么祷告的，你到底是怎么来遵守教就圣经里面的这些律例典章。但是重生这个故事会在每一次去新的团契的时候都会被问及。那作为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在三一，这是我的第四个神学院，每次在申请神学院的时候申请的过程当中都会被要求来讲述自己的重生经历。在申请神学院的奖学金的时候也需要重复自己的重生经历。可能你们在座的一些人也知道，我特别蒙神的眷顾，在几个月前被欧洲的华人神学院去聘请去那边有教导的侍奉。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再次被问到我的重生经历，我是这么样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每一次去到新的服事团契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为什么大家不会关心其他的事情，就是不停的要再问你重生的经历。那它不是一个进入教会的入门卷，也不是一把钥匙，甚至可能也不是像我刚才说到一个人生的履历。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来看到，主耶稣很清楚的说这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人生经历当中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事情。那到底重生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开始看今天的经文，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来定义重生的。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一到十五节，这是我们一个对大家来说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之前，第二章记载了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接近圣殿。他当时做了一些很吸引眼球的事情，他把当时献祭的动物赶走了，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掀翻了。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后的一天晚上，尼哥底母就来找主耶稣来谈话。那尼哥底母是什么样一个人呢？经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至少是有两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可 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很熟悉了。法利赛人在主耶稣这个时代，通常在福音书记载的时候是被主耶稣所斥责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出于蛮好的目的。可能在主耶稣之前的500多年前，我们可能如果熟读旧约的弟兄姐妹会知道，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因为违背上帝的诫命，离弃了上帝的教导，他们被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灭了他们的国家。尤其是巴比伦，他把上帝的子民掳到了巴比伦，他们在那段时间就作为亡国之奴。但出于神的恩典，在70多年以后，他们重新回到圣地，重新回到神的圣殿的旧址的时候，犹太人痛定思痛，觉得应该在神的话语上面，尤其在神的律法上面特别的来遵循来研究。所以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特别的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心的来研究神的律法，然后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教导周围的百姓关于神的律法。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从那个时候到主耶稣的时代这500年间，可能慢慢的变得比较形式化，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们确实对旧约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尤其对旧约的律法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一群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人。那在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说他是犹太人的长官，所以理论上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我们说有头有脸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有学识也非常有地位的一样这么一个人物。他在一个晚上来找主耶稣，他来找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来找主耶稣理论的，也不是来斥责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其实是带着疑惑带着疑问来的。我们如果仔细的去阅读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会注意到使徒约翰他会使用白天和黑夜这样的单词来形容一个人灵里面的混淆或者是清楚。那他在这个黑夜的时候来寻找主耶稣，其实表明了他灵里面的一些混淆比较模糊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比较模糊呢？我们通过经文可以看到他对主耶稣的身份和神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比较模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对话，他一开口就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接下来耶稣的回答好像是有点答非所问。耶稣是这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不是耶稣回答错？好像跟尼哥底母问的问题或者说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怎么对干。但是尼哥底母知道耶稣说对了，因为他没有反驳，因为他接下来还接着就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怎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其实就接着耶稣说到重生这个话题来继续的问。那到底刚才尼哥底母和耶稣之间谈话这个衔接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我们这群在2000年后的北美的基督徒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以看出中间的联系，但是在尼哥底母那个时代，对于尼哥底母来说，这个联系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像我们刚才说过，犹太人自从亡国以后一直是处于没有自己的国家这种状态，一直是漂流在当时的地中海各个地方，一直没有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始终是期待着旧约圣经当中神借着众先知所预言有这样一位大卫的君王从前能够再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他们一直期待着旧约所预言的救主能够来到他们当中。所以尼哥底母在观看主耶稣身上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神的国度重新在主耶稣基督那儿能够，其实他只是说主耶稣，在耶稣那儿能够重新的彰显出来，好像神能够重新回到犹太人当中要建立神的国度。那主耶稣告诉他说，确实是神的国度马上就要来了，但是进入神的国度的条件不是你是犹太人，也不是你遵循律法， 而是重生。重生是进入神的国度的唯一条件和必要条件。那耶稣在接下来就开始解释重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学校的新约教授 Carson 教授他教导我们一个方法来怎么看主耶稣对重生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他建议是把第三节和第五节并排放在一起。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看一下第三节和第五节。那他建议就是把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经文把它去掉。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怎么来定义重生的。比如说第三节有这么记载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五节一开始也是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同样的话语去掉。在后面第三节也说到就不能进神的国，最后一句话第五节说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就把这去掉。那剩下的这两段比较不一样的经文，其实可以看出耶稣把重生和从水和圣灵生的把它等同起来。那其实耶稣都在说重生就是从水和从圣灵生的。那主耶稣在做了这样一个解释以后，其实就期待着尼哥底母能够明白什么是重生。我们可能知道重生这个单词在圣经当中是主耶稣第一次使用，所以主耶稣并不期待尼哥底母能够知道重生是什么事情。但是水和圣灵在一起的经文对于一个熟悉旧约经文的尼哥底母法利赛人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在旧约当中出现过很多次水和圣灵一起出现的经文，我们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去仔细的去考究，我们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到27节。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到27节，我在这里读给弟兄姐妹听。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这么记载，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当主耶稣说到水和圣灵的时候，尼哥底母应该想到像以西结书这样的经文。他就应该知道灵首先他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是让他们重新有个新的生活的中心，从原来他们可能追求世上的一些事情转到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放弃他们过去所看重的事情，然后回到神的诫命当中。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也就知道水耶稣说从水生的，它具体是指什么。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体上的洁净，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洁净，是一个完全能够得到主的圣洁这样的一个性情。因为经上记得说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因为我们侍奉的主是圣洁的主。所以主耶稣在这样解释了以后，他就希望尼哥底母能够知道重生就是借着圣灵来扭转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过以主为中心的生活，然后这样的生活表现就是像被洁净过一样，能够有圣洁的性情。那讲到这里，我其实就想到我们今天可能如果你们坐在西方弟兄所带的主日学这个课程当中，他今天要我们所读的一个阅读资料当中记载了中国教会过去20-30年前现在已经慢慢淡化的一个教会的操行，就是在每个人重生之后要求一个属灵的长辈把你带到一间小屋子里面，然后来叫你一件一件的罪忏悔出来，一件一件的罪来认清自己的罪。然后这个行为 这个过程是重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好像不是特别多来做这个事情。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不单是在我自己得到主救恩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差不多我们家会在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来到我的父母面前，把我在主面前我觉得亏欠主荣耀的事情一件件的说清楚，然后我的父母会因为神就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神对我的赦免和拯救。那我的重点就是说，认罪悔改，整个扭转自己的生活，是从水和洁净，也就是重生的本质。那如果是重生是在灵里面，是在人的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或者是即使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想，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周围这些人有没有得到重生，或者甚至我自己有没有得到重生？到底重生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主耶稣在接下来也做了很清楚的解释。他在第八节就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刚刚读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刚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的懵了，都真的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刚才在说的是重生，然后说到水和圣灵，然后突然间又把风带进来，中间联系到底是什么。但是慢慢在教会里面时间待的长了，也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慢慢的得到了启发。这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在和一些比较崇尚科学的慕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所信的神不可见不可摸，不能放到试管里面去摇一摇，你怎么知道它的存在？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受过一些训练或者听过其他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都会这么样回答，就说爱情也是不可见不可摸不可放到试管里面测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真实的存在。或者说像去年我们的短宣队去到武汉的时候，是好像是就以来讲说的，人的大脑你也不能看见，但是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不可见的重生，因为它所产生的果效，这个可见的果效，你可以知道它确实的存在。主耶稣在这里说，风虽然你是不可看见的，但是被风吹动的树叶，树叶被吹动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知道风的存在。那刚才说到的爱，比如说我父母经常都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爱我，他们之间的爱，他们给我的爱，我也是不可能拿出来测试的。但是因为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事情，他们的关爱，他们的照顾，我就可以知道他们确实是真心的爱我。这个爱是不能否定，不能说它不存在，虽然我不能看得见。那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每年我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都会举行两次的洗礼。在洗礼的之前，都会要求每一个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受洗见证。那过去这七年，其实四年，我有三年不在，这一段时间我都会很详细的来阅读弟兄姐妹所写的这些见证。大概会有这么两批，年纪比较轻的，他可能会说，尤其是过去这一次，他会说过去他不喜欢来教会，突然间喜欢来教会。或者他原来喜欢玩电子游戏或者玩什么其他的事情，突然间因为接受主堂就不想玩了。那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原来的家庭关系不好或者是人际关系不好，在信主之后就突然间变好了。重生的重点不是在于人际关系的变化或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重生的本质像主耶稣这里说的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在原来可能是如果是年轻人他喜欢玩电子游戏，那他接受了主以后，他愿意去追求神 寻求神的话语，他就会把原来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拿来读圣经或来教会里面，因此自然而然就有了生活习惯上的改变。那年纪比较长的有家庭的弟兄姐妹，因为信主以后知道主的爱的伟大，知道主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因为这样的事情就特别的愿意在对待自己的配偶，对待自己的家人这过程当中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彰显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人的爱，因此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变化，然后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就因此得到了改善。所以本质不是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也不是改变你的家庭问题，因为重生不是在乎人和人间的关系，重生是和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一个调整，你重新能够和这位创造的主能够联系在一起。那说简单的就是，只有创造主可以重新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创造一个永生的生命。那这个永生的生命，虽然事情是发生在里面的，但是一定有外在可待的表现。那我们怎么来获得这样的永生呢？耶稣接下来就解释了重生的方法。那这样的方法记载在第14节和第15节。耶稣是经文是这么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1章4到9节。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上帝救赎出来到旷野，这个时候他们要绕过以东地，为了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因为行路的艰辛，很多以色列人就发怨言，就怪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时候神就惩罚了他们，让火蛇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就咬死了很多的人。那其实后面的意思就是他们弃绝或者是轻看了神对他们的救赎，轻看了神对他们的应许，然后让他们自己的感觉做了他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因此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那他们在被惩罚之后就求神能够因此得救，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并且应许说，凡是被蛇咬的人，如果看这条被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可以得救。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的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来表明得救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对比，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在早期的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的是或者轻看的是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那其实在尼哥底母这个时代，虽然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也是他们因为自己在做亡国奴的这个过程当中，期待用自己的想法和用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来制造出一个新的国度的概念或者是君王的概念，来限制上帝救赎的方法，而因为他们这个自己造出来的创造的方法而轻看或者是忽视了神其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方法。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早期的以色列人和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都落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点或者处境当中。那他们唯一的方法在古时和在现实就是尼哥底母这个时代，其实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同样的，只有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方法。在以色列人被火蛇咬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的方法是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在尼哥底母那个时代和在我们这个时代，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方法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是信心让他们得救，也不是铜蛇让他们得救。他们的信心可以去信靠其他的事情，但那个信心不能让他们得救。真正的关键是在信心的对象和信心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只要信对了神所应许的方法，这个永生是白白的会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那这段经文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段经文是对重生的一个定义。它首先是说，重生是进入神国度的必备条件。任何一个人想得到重生，不能是依靠自己的观察，也不是依靠自己对神的知识的累积。因为尼哥底母其实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关于神的知识，而且他还亲眼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有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些事情不能让他因此获得重生，因为重生的本质是神在人里面所做的改变，是让人能够重新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中。这个内在的改变一定会有外在的表现，就好像一颗有生命的正常的苹果树一定会结出可见的苹果这样的逻辑关系。你一个有生命的人，活人一定会做活人该做的事情，一个有从神来的生命的人一定会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可见的。那最后重生的方法就是相信，不是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信心本身，乃是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方法，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那这是这段经文所要讲解的关于重生的事情。那在接下来的短短的时间当中，我就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自己重生的经历，也其实就是和这段经文有一些对应的一些事情。那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我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世家。从我母亲这边算，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之所以总是从我母亲这边算，一个是因为他比较长，我爸爸这边只有三代。更重要的是，我的外公是牧师，也是他为我施的洗。我的爷爷是圣公会的会律，相当于执事。那从小我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然后我是出生在教堂的后院。因为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能够去医院，我妈妈没有能够去医院来生产。所以我是出生在教堂的后院。我可能从胎教的时候，我想就听的就是圣经，然后我妈妈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教会唱诗班的班长，所以我是在赞美诗和圣经的话语当中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让我自然而然就在小的时候就接受主耶稣，就好像尼哥底母刚才一样，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他没有和神有直接的关系。我从小也是在儿童诗班里面侍奉，也听父母的，我父母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带家庭的查经，也算是早期的80年代以后的家庭教会，所以我一直也坐在他们旁边听圣经的教导。但是这样让我获得那么多的神关于神的知识，没有让我能够因此就得到重生，没有让我能够因此就接受主。也不是他们给我的这个环境不够敬虔。其实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爷爷奶奶的关系，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尤其是因为信仰所经受的磨难。我还记得我父母跟我说过，他们曾经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脖子上挂的那个很细的铁丝，然后胸口挂的那个很重的牌子，上面就写他们被批的那些，然后就跪在地上就在城市里面游行。我的父母真是很蒙神的保守，一直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屈膝，然后在多次他们跟我说在夜晚的时候手抄圣经以供给周围的弟兄姐妹，那些需要能够阅读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表扬我父母，我说这个只是想告诉你们说，我是成长在这样一个敬拜神能够很敬虔的环境当中，然后一直是听着神的话语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始终一直到16岁之前都没有接受我父母的主做我自己的主。其实这就是关键，我始终是把他们所信奉的主当作他们的主，然后我做这些事情输给了能够让他们高兴。 所以我在长年累月的情况下面都是一个圣诞节基督徒，每次去参加教会活动其实都是为了讨父母的喜欢。那我在慢慢开始有叛逆的那种倾向之后，就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我自己里面的罪性。我在可能长达三年的时候没有称我父亲爸爸，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可能也是足球队里面的一些坏习惯的影响，我是出生在云南长在昆明的，我曾经很接近去做毒枭，然后很接近去吸毒，打架偷东西呢惯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中间的之间的对比。我的父母是非常敬虔的，非常爱神的，非常敬重神话语的，我因此得到了很多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这些东西没有让我能够和神建立关系，我一直是在拒绝的神，在远离我父母所信奉的敬畏神。那我刚才说过我妈妈是禅师班的班长，在我快刚刚进入高三的时候，昆明附近有一个苗族的教会，他要有献坛的礼拜，当时我父母就把我硬生生的拽过去，你们可能也知道，这个就是我重生的那个时候的故事。那结局虽然知道，但是细节是这样子的，我去到当时这个献坛礼拜，因为苗族教会一般都是在山里面聚会，他们其实被汉族人就赶到了山上，当时来了另外两个教会的师班，就在那山坳里面一起唱亨德尔的哈利路亚那首赞美诗。三个师班没有任何的指挥，然后他们都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出于神的爱，是真心实意的来赞美神，那个歌声，然后圣灵就突然间就在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做工，没有跟我打任何的招呼，我突然间就崩溃。在那个时候圣灵所做的工，我自己后来再回想，可能能分成两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首先就是他通过歌词在一遍一遍的提醒我，敬畏神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尊重，他的慈爱，他的尊贵。然后同时我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都一一的呈现出来，最重最重的罪就是这样一位尊荣的主，这样愿意为我牺牲生命的主，一直在等待着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我，然后我十多年来持续的拒绝，持续的轻看他的恩典。但是同时圣灵也在告诉我说，即使是像我这样顽梗，即使是像我这样的非常不愿意接受主的人，神的恩典始终是为我预备的，神始终是愿意我能够重新回头，能够接受主做我生命的救主。也就在那个时候，真的神成了我自己的神，就不再是我家族的神，也不再是我父母的神，他成了我生命当中的神，也因此我的生命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是在1996年的时候。那我就因此也想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已经经历过重生的，我们知道下个星期四我们会纪念主耶稣的升天，也同时就是大使命日。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正是交代我们所有他的门徒要去广传神的福音，我们这些已经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过，然后在期待他第二次再来的人，我们确实是蒙福的，但是世界上还有几亿人是连第一次主耶稣来过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生命还是像我们在信主之前那样在黑暗当中，没有被圣灵所洁净，没有有神在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真正的主。所以如果你们已经经历过重生，我为你们感到感恩，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当时被主所拯救的时候那份平安，那份喜乐，我知道我当时的喜乐好像是像喷泉一样的，好像有形体的水可以流到地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这样走的时候看每个人都是 极其可爱，极其都想去抱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可爱。我就知道真的是神的灵在我心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看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宝贵的。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真的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样一位宇宙的创造主，这样一位尊贵的主，他一直在等着你，他一直在为你预备给你的救恩，他一直希望你能够做你生命的主，让你能够因为接受他，能够人生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谢谢你不离弃我们，谢谢你一直在保守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做你自己的儿女。谢谢你从万人中来拣选我们，保守我们，求你真是带领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在言行举止上面都能够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真是能够做神儿女当做的事情，讨主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